间飞舞，仿佛那珠墨一幅，我已是醉眼朦胧，不知身在何处。三杯两盏淡酒，染红了你的脸，双眸流回风情万种，却将琴弦轻抚。纵舍千金两天光，沙万间我且不顾，只想你的芳心有个角落是我的归宿。任那世间沧桑繁华荒芜，我且不顾，只愿与你化身鸳鸯蝴蝶，共日出日暮。